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涛。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有小雨转晴，有轻雾或雾，最低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2021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今天开幕，北京将为152个示范村每村配备一名产业策划师、工程师、规划师等或团队，今年的前八个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48776亿元。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起手来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今天在浙江嘉兴的乌镇开幕。本届大会以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共设置了20场分论坛。大会共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代表，以及线下或线上的形式参会。除了在浙江乌镇设置的实景会场举办各项活动以外，还将会邀请部分重要嘉宾以线上的形式参会。在大会期间还同时举办了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发布、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总决赛等系列活动。再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市百师进百村活动的启动仪式今天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举行。活动通过百师和百村的双向选择，将为152个示范村每村配备一名产业规划师、工程师、规划师等或团队作为智库与外脑，一对一对于百村示范村进行问诊和把脉。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百师进百村的相关举措。 那么今天在现场呢是进行了部分百师和百村代表的一个签约仪式。那么12组的示范村是分别和团队达成了一些合作的意向。那比如说呢，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是通过发展生态旅游、高端民宿和配套些产业，已经实现了从低收入村到美丽乡村的一个转变。那么黄山店村党支部书记张俊刚也是表示呢，其实目前村里正在做的这种休闲旅游和生态旅游，村里的生态环境是比较好的，那么但是呢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是太少了，所以他在现代或未来村里呢还是最需要的就是专业团队的一个引进，来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而村书记也是透露，他现在非常期待着能专家能够尽快的进村，用3到5年的时间借力更好的发挥黄山店村的一些优势，来实现乡村振兴的突破。和黄山店村签约达成合作意向的呢是中林生态环境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那么中林生态常务副院长潘子亮是表示，黄山店其实需要更好的一些产业规划。那么他也是表示，其实目前像乡村方面做文旅，不仅仅是单一的做民宿或者是做一些美食这些简单的一些操作，还应该是包括像研学以及更高端一点的像中国文化的民族自信方向来提高，包括更深入的挖掘红色背篓精神，让人能够在这儿既能玩又能够学到一些知识。同时呢他还提到会做一些像乡村图书馆的一些项目，那么预计呢用3到5年的时间是把设计做好参谋的这个角色，跟村里的各个产业结合好来落地。 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只是其中一个案例。那么市农业农村局也是透露呢，百师进百村的活动将会持续到2022年底，会努力的帮助百村示范村来解决发展当中存在的一些难点的问题。那么百个示范村呢，也是各具特色的，而百师团队里是各有所长。那么其中呢，包括像有擅长规划编制的名师，有深耕基层治理的专家，还会有建设生态文明的精英和精研这种农耕文化的学者等等，都是有智力于这个乡村产业发展的各类的团体。那么下一步呢，百师将会及时的和区镇村来进行一些对接，深入到乡村来广泛的听取群众方面的意见，结合各个示范村的一些基础条件、现状特点和资源禀赋以及现实需求等等，根据所擅长专业和一些领域，以实现乡村振兴五个振兴为一个目标，从像村庄产业的发展、村庄生态修复、基础设施的完善、乡村治理等相关方面来开展策划，配合村两委做好村庄发展的参谋长，对示范村相关项目来实施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等等，来全面的提高全市百村示范村的示范能力。 好的，非常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谢谢。 再来关注门头沟区昨天在王平镇举办了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此次丰收节活动的主题是来京畿王平住静谧小院，走幽韵古道，品新香白梨。通过农副产品、民宿旅游、休闲园区等诸多元素的整合升级，逐步形成独具京畿特色、彰显地区魅力的绿色生态旅游品牌。活动现场举行了知识竞赛、有奖问答、农副产品展销和落梨比赛。12组家庭将精心挑选的6个京白梨竖向叠落，保持5秒钟后，以用时最短者胜出。近年来，王平镇通过搭平台、推政策、聚资源、育精品等措施，大力促进门头沟小院加田园综合体项目落地，以京白梨、核桃、樱桃等特色农产品品牌效应不断提升，以麦秸化、酱菜以及黄芩山茶为主的农副产品深加工不断创新升级，持续拓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新路径。王平镇镇长冯涛介绍， 我们在东部地区呢发展民宿旅游，在中部地区呢用工业遗迹来做那个精品酒店，然后在我们的西部呢发展自然山水的旅游，打造我们的18潭清凉界的联合大景区，支撑我们王平的经济发展。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财政部网站今天公布了8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的情况。2021年8月份，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8797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2437亿元，发行专项债券6360亿元。按用途来划分，发行新增债券5930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2867亿元。今天商务部在北京召开了保障节日市场供应、促进消费潜力释放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王斌表示，从发展的趋势的角度来看，中国汽车市场经过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受到环保、交通、安全和收入等因素的影响，逐步进入到平稳发展期。综合研判，预计2021年全年的汽车销售有望实现正增长，扭转连续3年持续下滑的局面。再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电话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张娇。张娇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市民的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反映以下3个方面。一是反映地下室安全管理问题。孙女士反映，朝阳区香颂3期南湖西园物业在301号楼3单元地下1层违规开设职工食堂，不仅卫生条件差，滋生蟑螂等害虫，还有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张先生反映，海淀区田村路街道海兰中院13号楼2单元地下室存在群租，住了10多个人，既扰民又有安全隐患。朝阳区金星园小区5号楼4单元有居民反映，4单元地下室有人私接电线给电动车充电，容易引发火灾。二是反映漏雨的相关问题。张女士反映，密云区果园街道果园新里中区1号楼和9号楼漏雨严重，属于危旧住宅楼，希望尽快落实翻建改造。黄先生反映，顺义区光明街道阳光水岸社区4号楼3单元6层 楼道纱窗坏了，导致下雨时漏雨，希望尽快维修。王女士反映，石景山区老山街道御景阳光小区地下一层车库漏雨比较严重，车库内有的车已经长苔藓，希望能够有效的解决。三是反映公共场所疫情防控不细致。李女士反映，顺义区河北村民俗文化体验园内部分游客不戴口罩，没有工作人员进行提示。王女士反映，石景山区八角街道高材生蛋糕房搞促销活动，进店顾客多，商家没有落实测温和扫码登记措施。王先生反映，通州区环球影城度假村内娱乐项目排队等待时人挨人，没有工作人员提示保持安全距离。以上问题12345热线已经及时转交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12345近期又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市民通过北京12345微信服务号反映，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北土城西路103号西江美食坊楼顶上堆放了易燃杂物，距离烟道比较近，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希望帮助处理。花园路街道接诉后，平安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检查二层库房和楼顶的烟道，并要求减少库存，防止积压过高，在限期内清理烟道外侧杂物，确保消防安全。近日，市民再次给北京12345微信服务号留言，表示易燃物品已经清理，百姓安全感提升，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娇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有小雨转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3，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周末活力派。 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柜子，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雨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山。